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是朋友还是朋友，不能够占有。好朋友疯狂以后，还是一个人走。